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是未知的世界，是无尽的遐想，还是探索的欲望？这所有的一切，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，也许都会找到答案。在通向天空的路上，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。回首历史，展望未来，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《飞向太空港》，带你一起仰望星空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因为通信问题，美国专家佩尔杰表示马上离开西昌，并且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后来他真的这么做了吗？在美国通信专家佩尔杰走之前，我和佩尔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。我说，佩尔杰先生，您现在如何评价中国通信呢？佩尔杰说，应该说这儿的通信网设计是最好的，这是真话。这个通信系统是中美双方去年11月份共同设计的，从洛杉矶运到中国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。中国专家们很有效率，能力也很强，帮了我很大的忙。特别是后来通过中国专家们的多方努力，使这儿的通信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。可以说，没有中国方面的积极配合，我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。现在啊，我在宾馆拿起电话，可以打到美国，就能够同老婆聊天了，所以我感到很满意啊。我又问佩尔杰，您感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呢？ 说到改进的地方嘛，这儿的人员分散，组织机构太多，每个人的职责呢又不是特别清楚，打起交道来有些困难和麻烦，有些问题啊不知道应该找谁好。比如说有一份通信方面的图纸，从去年八月到现在还没有填好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此外呢，我在这儿最大的不习惯就是一下班机房就断电，本来调好的设备第二天又要重新调试半天啊，这很叫人头疼啊。 我又问佩尔杰，佩尔杰先生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下次您还愿意来中国吗？ 哦，我当然非常愿意了，并且我愿意作为一名经理或者顾问来这儿工作。如果作为经理来，我就可以带一批美国朋友一块儿来。当然，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愿意带着我的妻子和女儿一起来，因为我非常喜欢中国这个地方，他们也一定会喜欢的。 这位美国专家从要走到还愿意来，说明什么呢？有人说，美国人钱多，中国人会多。其实不仅中国人会多，美国人会也多。美国人和中国人凑到一起，那这个会啊就更多。在发射场，中美间每天都有技术方面的合作和生活方面的接触，所以每天都会难免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和问题。一旦发生了矛盾或者需要技术协调，怎么办呢？那就是开会。从美国人到达西昌起，发射场每天都会有一个会，上午10点一次，下午4点一次，固定在发射场附近的小宾馆的一楼会议厅举行，风吹不散，雷打不动，如同法律一般。这个会称之为中外首脑协调会，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准备过程当中的所有大小问题，不管是发射卫星的重大决策，还是生活当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全在这个会上协调商量，签字画押，拍板定案。参加这个会的中外一共有7方代表，中方是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、西昌卫星发射基地、万源公司和长城公司，外方是美国休斯公司、亚洲卫星公司和加拿大泰烈公司，因此又有人把这个会称之为中外七方协调会。在全国各地奔赴发射场的数十名记者和作家中，我是唯一参加了这个会议的人。在发射场为期一周的紧张采访中，我每天的上午下午都坚持参加这个协调会，所以有幸亲眼见到了这个会的种种内幕，并且有机会同不少的中外大专家、知名人物相识。据说中外七方协调会一开始就很热闹，美方每天向中方提出的问题竟多达数十个，双方每一次开会就是扯不完的问题，而且常常一扯就是好几个小时。会议从开始到结束，总能听到美国人响亮的 No No No 啊这样的声音。有时候就为了某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，双方互不相让，吵得面红耳赤，甚至听说有一次啊，双方还拍起了桌子。后来情况逐步开始好转，由几十个问题变成十几个、五六个问题，由争吵变成了欢笑，由 No No 变成了 Yes Yes。等到我参加这个旁听会的时候，已经时过境迁，完全是另外的一番景象了。中外首脑协调会的确很有意思，中方说汉语，美方说英语，在未经翻译翻译之前，谁也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，但常常是一方用汉语或英语津津有味侃侃而谈的时候，另一方却眼睁睁地看着对方，表示自己在洗耳恭听，虽然一句也听不懂对方在讲些什么，但是脸上还得挂出微笑，时不时地点头迎合，始终装出一副句句都弄明白的样子。等到翻译译出之后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对方讲的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，甚至说的是反对意见，或者对你表示不满。但当对方下轮发言开始之后，需要微笑还得微笑，需要点头照样点头，因为实在听不懂对方讲的是什么，万一讲的内容是应该微笑应该点头的呢？由于参加协调会的七方代表都有各自代表的国家或者公司，因此每位代表都相当重视自己的形象的塑造，一旦置身于会场，每时每刻脑子里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出一些国家意识、民族意识或者公司意识， 特别是中方代表。过去发射中国卫星的时候，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中国人同中国人打交道，虽说每次发射前也要召开无数次的指挥部会议，每次与会者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部门，但是与会者毕竟都是中国人，穿戴可以随便，说话可以随便，风度举止也可以随便，甚至双方一见面拍拍肩膀逗逗乐子开开玩笑也没什么关系。如果遇到矛盾呢，碰上问题呢，哎，我克服一点，你谦让一下，问题也就解决了。即便出现磕磕碰碰激烈争吵也无关痛痒，反正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嘛。但是亚洲一号卫星的协调会不行，中方每位代表都是站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每时每刻推销展示的都是中国的形象，因此中方代表从服装穿戴到语言交流，从举止风度到礼节礼貌，从思维方式到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昨天的司令脱下了军装，穿上了西装，往日的将军摘下了领章，打上了领带，司令成了先生，将军变成了老板，一夜之间发射场变成了生意场，你我他都干起了买卖的行当。过去中方人员称呼上都习惯叫同志，现在则不同了，男的称先生，女的叫小姐或是女士。过去中方人员一见面总习惯问吃饭了吗，如果是熟人或是老朋友还会来上一句，哎，咋啦，又想老婆了。要是分手道别的时候呢，也会习惯说没事来玩啊，有空来玩啊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但现在不同了，中方人员每次与老外相见不再说吃饭了吗，而是说某某先生您好啊，某某小姐见到您很高兴，还特别注重用您这个字来发音，或者一见面便右手一举，干脆用洋腔来上一句 Hello。 道别的时候也不再说没事来玩，有空来玩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而是讲某某先生再见，某某小姐晚安，或者微微一点头，潇洒地说上一句拜拜。过去发射场开会的时候都是中国人，而且大多数都是老熟人、老朋友、老搭档，讲话的时候多说几句少说几句，讲得好一点讲得差一点也没什么关系。但现在不行了，中方人员面对世界讲话，讲话还得翻译出去，如果同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着麦克风讲话，要求你必须思路清晰，语言流畅，逻辑性还要强，否则就没法翻译，难以翻译，即使翻译出去也很掉价。因此渐渐的，当中方人员讲话的时候再也没有拖泥带水的语言，也没有嗯啊这样的官腔，而是观点明确，见解分明，一字一句言简意赅，虽然还是昨天那个中国人，但讲话风格而今却判若两人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中外首脑协调会是相当严肃的会，出于保密和责任的原因，凡是参加会议者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每次入会都必须签上自己的姓名，我这个旁听者更不例外。会议一般由休斯公司的人主持，程序大致如下，先互相通报，再由美方提出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中方能当场答复的立即予以答复，不能够当场答复的会后研究之后改日再答复，最后中方再提出第二天的工作计划， 双方展开讨论，若无异议，照章执行。会议原则性极强，凡属重大决策，如新闻发布、发射日期等等，一旦取得一致意见以后，必须经过七方代表签字画押方能生效，若一方不同意，便不能执行。倘若涉及技术敏感问题，双方谁也不会吐露半句。如果有的技术问题必须共同讨论，双方先是兜圈子，然后再逐步涉入，一旦发现情况不妙，立刻撤兵。为了防止卫星技术外流，美国政府专门派了国防部的四位官员来到西昌，意思就是在于监督美方人员是否严格按照合同来执行。这四位政府官员每次开会至少有一人肯定到场，如果因为临时因故未到，会议呢只能是暂时停止。有一次，中美双方在会上讨论卫星与火箭对接中的某项技术问题，休斯公司一位技术人员刚说了一句比较敏感的问题，政府官员立刻要求会议暂停，然后美方全体人员被叫出会议厅，在外面开了一个短会，等统一了讲话口径以后再入会场继续开会。在我没有参加中外首脑协调会之前，想象中这种会自始至终一定都是枯燥板着面孔的，甚至是森严的。其实不然，除了涉及个别的技术保密问题，会议的气氛不仅大多数是友好的，而且也是宽松活泼的。尤其是在会议短暂的休息期间，中美双方专家经常在娱乐室里打乒乓球，有时候为了一个球是否擦边，双方会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大吵大嚷一番。尽管谁也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，但谁心里都明白对手绝对不肯认输。在最后一周的中外首脑协调会上，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如此严肃庄重、责任重大的会议，甚至连事关发射的重大决策，竟是在一片谈笑声中，甚至是在玩笑声中商定拍板的。可以这样说，几乎没有一次会不充满谈笑声和玩笑声。每当一个议题议定之后，或中方人员风趣地说一句英语，或外方人员幽默地说一句汉语，总之非得玩笑一番之后，双方才散伙收摊。即便碰上棘手的技术保密问题，双方先是一阵严肃，一阵沉默，随之很快就有人抛出一句俏皮话来，于是大伙哈哈一乐，说好，为了亚洲一号卫星，我们精诚合作。再棘手的问题一下子就好办多了。而打赌是会上常用的一种玩笑方式。会上最活跃的两个所谓的赌徒，一个是基地副司令员，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副指挥长胡世祥，一个是亚洲卫星公司专门从加拿大聘请的高级顾问江可达先生。而常常挑起两个人打赌的罪魁祸首，则是上官世盘。当然，还有一位坐山观虎斗者，便是卫星发射中心的总工程师童连杰。上述四个人物是会议的核心人物。上官世盘精明练达，善于审时度势，而且很能掌握外交分寸。他每次开会必到，但是必到未必都讲话。一般问题他极少发言，重大问题他看准火候，抓住时机，然后出其不意大谈一通。每次会上，上官世盘的话并不多，但是却极有分量，常常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。倘若遇到双方扯来扯去一时很难扯清的问题，他便快刀斩乱麻，只需三言两语便使问题一清二楚，是非了然。 当然他也不失风趣和幽默，常把玩笑作为外交策略的一种手段，所以外国朋友都十分敬佩他的智慧和才干。佟连杰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总工程师，他少言寡语，性格内向，既无大怒也无大喜，会上的态度始终是平静沉稳，不卑不亢。佟连杰很少开玩笑，但是偶尔甩出一句话来也够人嚼的。他原则性强，对敏感的技术问题极为谨慎。每当他谈到技术问题时，不快不慢，一字一句有顿有错。由于他的情绪不易外露，表情缺少变化，脸上始终是一副或沉思或微笑的样子，让对方很难摸透他心里到底想的什么。所以每当他同对方谈到敏感技术问题的时候，美国专家总是习惯性的紧紧盯着他，那一双双探测的目光似乎在说，哎，这老先生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啊。胡世祥在中国航天界可以说是卫星上挂喇叭，名声在外。他才思敏捷，有胆有谋，果断利落，说话办事敢于拍板，勇于负责。他从西北到西南，从戈壁到山沟，在发射场摸爬滚打几十年，对发射系统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因此在会上同中外双方交涉的时候，一旦遇到什么问题，他当即能给外方满意的答复，无需研究研究。但是玩笑是要开的。胡世祥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人，他襟怀坦荡，性格豪放，风趣幽默，甚至可以说他的性格全靠幽默速成，而幽默是一个人智慧的最高体现。或是大漠常年孤独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喜欢调侃解闷的习惯，或许是上天精心的安排使他全身长满了风趣幽默的细胞，总之开玩笑成了他生命旋律中的另一段插曲。他不仅喜欢开玩笑，而且常常善于用玩笑的叙述方式道出一个个极为深刻的道理。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了以后，四川省科协请胡世祥到成都各大学演讲报告，面对数千名大学生，他不带讲稿即兴发言，几乎每句话都充满了风趣与幽默，每句话都赢得了大学生们的狂热的掌声，甚至一句风趣幽默的话竟赢得了掌声达到一分多钟，让女大学生们呢都笑出了眼泪。于是一位大学生当场编替他画了一幅漫画，画面上他坐在讲台上讲话，背后是一枚巨大的火箭，火箭上写着这样一句话，幽默大师与中国火箭。所以在中外首脑协调会上，每当他与美方洽谈或交锋的时候，他总是谈笑风生，潇洒从容，能侃善辩，既有指挥官的胆略，又有大老板的派头，因而深得美国朋友的敬重。他不仅喜欢用玩笑开头，还善于以玩笑结尾，期间还常常带上几句俏皮话，使会场的气氛显得既团结又紧张，既生动又活泼。特别是双方遇到矛盾相持不下的时候，他会突然甩出一句玩笑，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便缓和下来。当然玩笑不是乱开的，也不是好开的，更何况这是国际玩笑，因此只要稍加留心便会发现，在胡世祥的每个玩笑里，其实都深藏着东方人的智慧与谋略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